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8，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是车多，可以绕行东三环南段或左安门内大街向北行驶。那还要提示您的是呢，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受冷涡影响，京津冀区域又迎来降雨天气。数据显示，今年夏季京津冀区域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半。 北京首次推出5年营商专项规划，将建设通州北三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 河北发布民政事业发展14-15规划，将围绕六大体系高质量开启民政事业现代化新征程。 教师节将至，王府井、世贸天街等地标建筑点亮大屏，向教师致敬。 国际电讯，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称，反塔利班联盟领导人还在阿富汗。 日本拟延长东京等地的防疫紧急状态。 文体资讯，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开幕，秋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将办4场惠民文化活动。 濮存昕首次当导演，新版《雷雨》值得期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7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虽然汛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京津冀区域近一段时间的降雨呢依然频繁。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两天频繁的降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0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据气象北京在今天下午的4:25发布的降水量统计显示，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房山百草畔，为29.1毫米，达到了大雨级别。城区暂时没有出现降水，目前房山区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局地有冰雹大风，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远离临时搭建物，注意交通安全。 受冷涡系统影响，从今天早晨，北京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雷雨天气。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夜间，北京将逐渐由阴转晴，明天早晨气温将下降到18摄氏度左右，还是有些凉意的。大家早晨出门需要添加外套，避免着凉感冒。 明天午后部分地区呢还要下雨，重点影响的区域是山区。12号，也就是本周日的白天，出现全市范围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下周一到周四，也就是9月13到16号，受到冷空气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依然雨水频发。降雨的时间、强度和区域受到副高和台风系统波动影响比较大，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天津市今天是降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7:4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此外还将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重点关注区域是冀州、宝坻、宁河等天津北部地区。 据介绍，这一次的过程结束之后，明天夜间天津依然是受到冷涡系统尾部的影响，天津北部地区呢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整体来看，冷涡影响这三天，这种雷阵雨天气频繁，雨量分布不均匀。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降水过后还会有一些弱的偏北风，导致夜间的最低气温会比较低，在19到20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也是在30摄氏度左右，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 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东北部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阴有雷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明天白天，河北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河北气象部门提示，在雷雨天气下，大家要注意防雷避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出行请注意安全。同时，局地雨时会较强，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在京津冀地区，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今年雨多。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印证了大家的感觉。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报专家介绍，今年6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京津冀区域平均降水量达到了50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半，是1997年以来同期最多的。 9月以来，京津冀地区经历了显著的降水过程，平均降水量达到了 39.8 毫米，其中北京地区达到64毫米，比9月常年平均降水量多了10毫米。预计九月中下旬，京津冀地区还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0%到50%。不过，气象专家也表示，目前京津冀地区降水偏多，是相对于本地气候的平均值而言，并不意味着不缺水了。从降水量值上来看，京津冀和南方地区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 尽管降雨天气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降水增多不仅为农业生产带来好处，也为开展河湖生态调度、恢复地下水位提供有利条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灾害风险室专家介绍，6月到8月，海河流域平均径流深为 35.3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半。北京密云水库和河北潘家口水库、越城水库上游流域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分别偏多 67.8%、66.8% 和 41.9%。 此外，专家表示，降水较多也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以京津冀降水显著偏多的7月份为例，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空气优良天数同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PM2.5 的浓度同比下降了 43.2%。 频繁的降水也为防汛工作带来了挑战。据了解，目前海河流域初步建立了以水库、河道堤防、治蓄洪区为主体的防洪工程体系，全流域具有防洪功能的大中小型水库达到1597座，总库容达到315.5亿立方米，全流域五级以上堤防共有20000多公里。水利部门正在进一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提升预报预警能力，提高水工程联合调度预演精度。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营商环境方面将要发生的变化。北京在“十四五”时期将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探索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一体化监管的制度。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北京市政府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进行了解读。其中，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是工作的重点之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来的报道。 “十三五”期间，北京先后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率先行动改革实施方案、三年行动计划，滚动出台了 1.0、2.0、3.0 和 4.0 版本的系列政策，693项改革措施全都完成。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介绍，“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进入深水区，最新发布的规划提出“一加四加五”的目标体系和356项改革任务，其中21项属于首创性改革措施， 比如说在推动 京津冀营商环境联动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重点是要推进资质互通、信用互认，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对于企业反映的监管执法次数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问题，这次在规划当中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一体化监管的这样的制度。那么在事前监管当中，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审批，在事中要创建以场景为抓手的部门协同的综合的一体化的监管方式，在事后要大力推行柔性执法。 据了解，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是北京市第一次编制的五年营商环境专项规划，在各省和直辖市中也是首例。规划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政务服务、产权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八个领域。其中规划提出，北京将以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为契机，推动企业融资扩面增量。详细情况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方宝清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市区政府部门全面覆盖， 探索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从源头上打破行政垄断，重点查处指定交易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依法查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加大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 北京服务是下一步本市重点打响的四大引领品牌之一。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说， 建成无证明城市，持续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推行只报一次、一般事项不见面办理、复杂事项一次办，打造数字政务总门户，建成数字服务、数字监管和数字营商三大综合应用平台，将首都之窗和北京通打造成为面向企业群众的整体政府界面，政务服务事项一次登录，全程网办，统一送达。 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中小企业。市经信局副局长王磊介绍，下一步将紧抓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契机，推动企业融资扩面增量， 要开展上市的储备、标准的衔接、筹划辅导、梯队培育等工作。我们想努力要把专精特新企业要打造成北交所的主力军。 在民政事业上，十四五时期河北省将围绕构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养老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民政治理能力六大体系，高质量开启民政事业现代化新征程。今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日前印发的河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据介绍，规划共分九章，其中在健全和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规划提出河北将实现由单一救助向综合救助的转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的广泛性。在老年人福利方面，规划提出鼓励各地结合财力状况，适度提高经济困难的老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标准以及扩大对象范围。 在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规划提出河北将加快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医疗、教育、康复和社会工作一体化发展。在残疾人福利方面，规划提出河北将科学合理地调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发布会上介绍，河北将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到2025年，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60%，新建居住小区按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设施的达标率达到100%，既有居住小区按标准配齐补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构建城市地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途管理，支持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低偿或无偿用于普惠型养老服务。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京津冀区接下来要举办的重大活动。明后两天，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在探访嗨酷产业园时了解到，去年举办的第一届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已经有70%落地北京。 目前嗨酷围绕创业项目形成了六位一体的人才创业生态。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蔡克娟发来的报道。 戴上只有90克左右橘黄色边框的太阳镜，相当于随身携带了400寸的 IMAX 大屏，只要和预制了软件的手机连接，随时都能享受 3D 电影游戏体验。这就是优耐科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去年 HiQuo 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项目。公司负责人徐驰： 我们是第一个把它真的做到一个普通眼镜形态的，因为之前大家可能见到的都是那种头盔的形式，我们也是第一个打通了跟手机的这种互动。以前这种设备两三千美金，我们第一次把它做到了500美金以下。 一年来，在 HiQuo 的帮助下，公司规模从原有的100人，经过大量海外人才招聘，增加到了200人。 HiQuo 围绕创业项目发掘、落地、孵化、融资、转化的普遍生命周期，构建了大赛、峰会、产业园、管家、基金、在线平台、商学院六位一体的人才创业生态。坐落在顺义的海高大厦和今年正式落地的 HiQuo 产业园成为了承接大赛项目落地的双平台。 HiQuo 产业园一期 1.4 万平方米，入住率已经达到了 97%。 HiQuo 管家负责人、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佳介绍了管家的服务内容。 提供的是25大类、115小类的服务，就像工商注册、人力资源、薪酬财税、知识产权、项目申报，还有一些法务等等一些咨询，包括人才相关的。目前海高大厦已经入驻的企业呢是72家。去年我们的人才的话，3085个人，其中1000人以上呢都是博士以上的学历。从去年开国大赛以来，落地到北京的话，一共是不低于320个项目，获奖的项目的话，落地率是71%。 明天开始到13号，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据了解，本届大会由一场开幕式、三场主题峰会、20多场专题论坛等活动共同组成。其中，大会论坛将邀请300多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国际组织代表和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会，111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 博览会展览板块将会打造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展区，另外还设立创新展区，全面展示机器人本体、关键零部件和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关联领域的前沿科技和最新的成果。其中，明天是专业观众日，9月11号到13号为公众日。大会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观众需要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观众需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证明。每天参观名额设有上限，请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提醒，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请大家注意绕行。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至今已经举办了5届，成为了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丰富的顶级盛会。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主要包括论坛、博览会、大赛等内容。大会获得了2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将举办一场国际主题峰会和7场国际双边、多边会议，共有10位国际组织主席、100多位国际嘉宾参会。 2021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将于9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到9月17号进行。据北京市科协介绍，作为今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的重点活动，北京科学嘉年华将设立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首都科普阅读体验、科技冬奥主题展等丰富的参观体验项目。 此外，科普日活动期间，北京市还将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包括北京国际科学圆桌会议、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等活动。届时还将邀请国内外的科学节组织、科学传播机构，围绕新形势下国际科学传播的创新与发展展开交流，推动科学传播经验互相借鉴和资源共享，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 据天津市科协昨天介绍，2021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9月11号到17号在全市范围展开。今年科普日活动的主题为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举办10个系列联合行动。 据了解，科普日期间，天津市的相关单位将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聚焦疫情防控、碳达峰、碳中和、青少年科技、防震减灾等百姓需求和社会热点，专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科普联合行动。同时，将会举办包括无人机、机器人等智能科技教育赛事、离王大赛、扶贫电商等惠民行动，以及科技场馆、实验室等阵地开放活动在内的500多场重点科普活动。 数字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日前在河北石家庄成功举办。来自数字经济领域的院士、领军企业高管为河北迎接数字化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专家们建议，河北应在加强已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多多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曲冠华、孟建辉发来的报道。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北是我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产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41个行业大类中，河北有40个，形成了装备制造、钢铁、石化、食品、纺织服装等七大主导产业，全省制造企业超过15万家。其中，汽车、乳制品、日用陶瓷、玻璃、自行车、家具等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华为公司云宇计算副总裁武湛表示，在河北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这些传统企业所代表的是我们工业经济的一个支柱。我认为其实要充分发挥河北的地方的优势，形成一个产业链链主的一个机制，让这个产业链真正去连接起来所有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实现河北在这个产业链中的领先地位。 目前，河北的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发展，但也应看到产业结构偏重、调整困难大的现状，和数字产业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新华三副总裁刘新民表示，河北应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向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借鉴。 思想观念很重要，跑在前面的人他的思想跑在前面，新的技术你要敢用，新的业务模式要敢引进，要敢去探索，要到外面去学习。其实通过这个对比，他很容易知道本地的方向在哪，使得我们的决策更加灵活。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随着河北省第六届旅发大会的脚步日益临近，邯郸市复兴区的复兴1957艺术街区火了。这座建在废旧钢厂上的街区，通过艺术的打磨，将钢铁文化与现代文娱产业相结合，变废为宝，成为邯郸版的798。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全媒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我们一起去复兴1957艺术街区去瞧一瞧。 职工食堂变剧场，厂房成为摄影棚、文创基地，摇滚音乐、艺术涂鸦。走在复兴1957艺术街区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曾经的工业年代。 1957艺术街区坐落在邯郸市西环边上。 艺术街区创始人田永辉说，复兴1957艺术街区前身为邯郸市特钢厂，他们团队在保留钢厂原有生态景观、历史建筑、工业遗存基础上深挖钢厂特色，正在打造品牌特色文化旅游街区。 像这种老工业风的厂房，它迎合这种契机做一些艺术品类啊，包括一些演唱品类啊，它是非常搭的，也是一个亮点。 街区目前有五个区域，即嗨玩嗨淘、新锐潮流、青年文创、前卫艺术、创意小品五个展区为一体。田永辉说，他非常看好艺术街区对当地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 我们当时做过一次调研，像北京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像天安门啊、长城啊、故宫啊、颐和园这类的，但是来北京旅游的这些景点最终的 GDP 收入最高的就是798，不是798去了就是消费，去798的人的人群年龄大概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这个年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去了这帮人，第一他有消费能力，第二他有这种情怀。 田永辉说，他们依托邯郸原创摇滚音乐品牌麻椒音乐，通过前期不间断的举办各类音乐节，复兴1957艺术街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正在迅速升温。 就是我们只要做活动，85%以上都是外地人来。接下来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所谓的摇滚乐啊、崔健啊、许巍啊，我们像一些啤酒节呀、网红节呀、抖音节呀什么的，就会把这个园区不停的这种活动，让这个活动带动外地人的人来，打造一个整个复兴区的一个旅游文化。 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外饰，但泛黄的红砖墙壁、创意的涂鸦、简洁大气的钢铁楼梯、老旧厂区改造的酒吧，处处充满着创新和创意。时光记忆里的老钢厂和艺术碰撞后，逐渐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9月22日，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召开后，这里也将以全新的艺术范儿与游客见面。邯郸市阜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靳国军： 本着这个我们原来的面貌不变，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打造我们的业态，变废为宝。现在八家已经开始对外营业，已经创造利润了。我们将在后旅发时代进一步打造阜兴特色、阜兴品牌，为建设西部生态新城奠定坚实基础。 明天起，北京市大兴区将通过城市消费运营平台兴福汇发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400万元惠企惠民通用消费券，聚焦购物、汽车、娱乐、夜经济、餐饮等多个业态，同步开展夜经济 live show， 打造汽车文化节，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掀起金秋消费新高潮。 另外，从9月中旬开始，大兴夜浪 live show 将会出现在德凯德茂天宫苑、北京汇聚中心、大兴大悦春风里、龙湖北京大兴天街内，在每周六日晚的6点到8点的黄金时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创意音乐演出活动，通过演出场景带动商贸业态的消费，全面拉动夜间消费氛围。 9月1号起，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基地渠道禁毒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北京警方今天发布，2018年以来，北京市通过基地渠道缴获各类毒品近70公斤。目前，北京的禁毒形势正在逐渐向好。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发来的报道。 上午10点，在中通快递北京转运中心，民警带领警犬在操作场对快件进行检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犬技术支队民警汪汉介绍， 警犬对快速奔跑和仔细嗅认相结合，发现目标包裹以后会有一个坐下或卧下示警的过程，速度比较快，而且对微量毒品它也有比较好的反应。如果它确定以后呢，我们也会和 X 光机进行一个配合，确定它具体在哪个位置。 中通快递在收件、转运和派件环节严格遵守相关制度，防止在基地渠道出现涉毒违法情况。中通快递华北安全监察部经理牛雪松说， 收件环节快递小哥揽件的时候要做到100%开箱验视、100%实名制、100%过安检机，这个环节做好的话，基本上违禁品都已经杜绝在邮寄系统之外了。转运环节再进行一次过机的安检，如果发现了危险品包括毒品的话，我们会跟管局包括当地的公安进行一个上报。派件环节的话，公安机关呢可能会要求我们啊针对某个特殊的件进行跟他们一个联合行动。 9月1号到12月10号，本市开展为期100天的基地渠道禁毒攻坚专项行动。2018年以来，本市共破获基地渠道贩毒案件120多起，缴获各类毒品近70公斤。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张继红介绍， 这几年北京破获了很多起通过基地渠道运输毒品到京的案子，比如在箱包夹层里边、在纸箱的夹层里边夹带毒品进京的，到京以后采取伪造的姓名、地址逃避前期的查控。通过这几年的打击，北京的禁毒形势逐渐向好，今后要围绕着新型毒品开展严厉打击工作。 明天是第37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更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据北京晚报今天报道，王府井、世贸天街等北京市地标建筑的户外大屏，还有一些楼宇的电视，今明两天将连续点亮，向辛勤耕耘的园丁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据介绍，这是北京市教育工委和北京市教委连续第4年组织为教师亮灯活动，目的是希望弘扬尊师文化，倡导全社会感念师恩，致敬教师。 此外，北京市教育两委官方微信首都教育精心策划了你真的了解老师吗主题长图，讲述老师鲜为人知的故事。首都教育抖音和快手号将结合建党百年主题播出大先生系列短视频，讲述老一辈教育家的故事。歌华有线电视平台也会播出教师节开机祝福海报，并在各个频道首页、教育专区、回看和新闻等板块随机播出教师节祝福海报。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是教育当中的重要一环。天津市双水道中学的英语老师史萌从2013年开始就坚持用书信的方式与同学们进行心贴心的交流。史萌说，自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用心去陪伴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我。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赵征发来的报道。 9月1号，新学期开学了，史萌带的9年7班进入中考备战阶段。为了缓解同学们的焦虑情绪，史老师给班里所有同学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读书的最终目的绝不是混一张文凭，而是让一个人有能力将知识变成成长的动力和养分，从而获得更加充盈的人生。2013年时，史萌班上有个非常淘气的孩子小杨， 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认真听讲。惊喜之余，史萌随手抽出一张纸条，写了几句鼓励的话递给他，没想到给了孩子很大触动。 他把这小纸条拿在手里面看了又看，一会儿放进去，一会儿又拿出来又看，反复重复了两三次。我没有想到我这简单的一个举动会引起他这么一大的一个反响。都说老师要面向全体学生，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是否在工作中做到了和每位学生都有一种深度的沟通。 从那以后，史萌开始用写信的方式和同学们交流，少时两句话，多时四五页信纸。 我们的学生他们在未来不一定都成为医生啊、科学家啊、艺术家，但他们在将来肯定都会成为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是用心的去陪伴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拥有自信、乐观、心怀感恩，成为一个更好的自我。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昨天河北省第12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风采展演活动在河北老年大学红枫剧场成功举行。参加汇报演讲的十位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和心路历程，展现了河北省120多万教师的师德境界和教学风采。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王谦发来的报道。 师德风采演讲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旨在交流德育工作经验，展示教师风采，推动全省学校德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职校老师、特岗教师、幼教老师、援疆教师等不同岗位上老师们默默奉献的经历，用质朴的话语娓娓道来。曾经的特岗教师，如今仍扎根新集市乡村教学一线的杨丹老师。 8年前，我通过特岗教师考试来到了张家口市阳原县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任教，和5年级的6个学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学校的条件艰苦，交通闭塞，没有网络，不会生活我就学，听不懂方言我就慢慢习惯，害怕孤单我就收留了一只小花狗。就这样，一间不到10平米的宿舍还有6个渴求知识的孩子，开启了我在大山里的教学生涯。 展演结束后，省教育厅厅长杨勇还向全省的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虽然讲的比较少，是10个老师，但是我们这10个老师代表了全省120万老师的这个风采，也向全省100多万老师表示节日的祝贺，大家辛苦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人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与另案判决的法子英为情侣关系。1996年到1999年间，二人共谋并分工，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4起。 案发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并于2019年11月28号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三星堆考古又上新了，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5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宗等国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了5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果，其中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三号祭祀坑新出土的完整的黄金面具。据介绍，这张薄如蝉翼的金面具宽 37.2 厘米，高 16.5 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型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当中出土的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 今年一月，三星堆曾出土重约286克的金面具残件，虽然只有半张脸，但它仍然保持着目前三星堆出土最重金面具的记录。考古人员透露，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另外2件待修复的金面具。随着后续考古研究和修复工作陆续开展，三星堆还将有更多金色奇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认为，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远超现代人想象的。目前的发掘刚刚进入高潮阶段，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也许还有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陆续被发现，三星堆的未解之谜还有待揭晓。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调查勘探，在一号、二号祭祀坑旁边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据了解，在大约一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等近2000件大大小小文物。据了解，目前三号祭祀坑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四号祭祀坑发掘已经结束。五号、六号祭祀坑因面积较小、深度较浅，将被提取到实验室解剖。七号、八号祭祀坑刚刚到文物层，大中型青铜器、象牙、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祭祀坑，犬牙交错，层层叠叠，令人叹为观止。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戈巴尔8号说，反塔利班联盟全国抵抗阵线的主要领导人马苏德和副总统萨利赫并没有逃离阿富汗。阿戈巴尔当天在塔首都杜尚别召开记者会说，上述两人还在阿富汗境内，没有逃到北面的邻国塔吉克斯坦。 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首都喀布尔后，反塔利班联盟在阿富汗东北部潘杰希尔省组建全国抵抗阵线，由马苏德和萨利赫领导。塔利班本月6号宣布完全控制潘杰希尔，全国抵抗阵线对此予以否认，称其武装仍在战斗。一名身在喀布尔的消息人士当天曾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萨利赫已经离开潘杰希尔，正在塔吉克斯坦短暂访问。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同意让200名滞留阿富汗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公民从首都喀布尔机场乘包机离开阿富汗。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向塔利班施加压力，促使后者放行这批人，他们有望在9号离开。 这名消息人士拒绝说明这200人是否为连日来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机场的部分外国人。此前一些美国媒体报道，包括美国公民在内大约600到1300人在马扎里沙里夫机场滞留多日，等待塔利班放行搭载他们的撤离包机。参与组织撤离行动的人指责美国国务院工作不力，导致行程拖延。 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的一名官员表示，在阿富汗新政府执政期间，包括该国女子板球队在内的阿富汗妇女将被禁止从事体育活动。在接受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采访时，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瓦西克说，女子体育被认为既不合适也没有必要。瓦西克补充表示，现在是媒体时代，会有照片和视频，然后人们就会看到。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允许女性打板球或从事会暴露他们身体的运动。 阿富汗板球委员会的官员说，他们尚未被正式告知女子板球的命运，但是该委员会的女子项目已经暂停。卫报称，自从塔利班掌权以来，包括板球运动员在内的阿富汗女性运动员一直在躲藏。一些妇女认为，如果他们参加比赛，塔利班武装人员就会对他们实施暴力。 本周三，塔利班组成的新临时政府正式开始工作。美国国务院对阿富汗新政府中只有塔利班成员，而且没有女性成员而表示担忧。但是美方同时表示，会根据新政府的行动来对其进行评价。另据俄新社报道称，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未来的阿富汗政府将包括女性。 再来关注几内亚局势。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8号召开线上特别会议，决定暂停几内亚成员国资格。西共体在会后发表公报，谴责5号在几内亚发生的政变，并重申强烈反对以任何违背宪法的方式进行政治变革。西共体要求政变军人保障几内亚总统孔戴的人身安全，并立即将其和其余被扣押人士无条件释放。公报说，西共体代表团将于9号前往几内亚与政变军人会面。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日本消息人士说，菅义伟内阁打算9号宣布延长首都东京等地的防疫紧急状态。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当中，21个因疫情发布紧急事态宣言，12个实施相当于准紧急状态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均定于12号解除。 据共同社汇总，日本全国7号新增确诊病例10605例，死亡病例62例，重症患者2209人依然维持在高位。知情人士说，眼下重症病例数偏高，医院压力仍然较大，政府很可能延长首都圈的紧急状态，延长期限可能为两周到一个月。 澳大利亚多地新冠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人口第二多的维多利亚州9号宣布，当地前一天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324例，创下了8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澳大利亚本轮疫情由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发，第一个病例6月16号出现在悉尼，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之后数度延长。首都堪培拉和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同样采取封城措施，要求居民尽可能居家，非必要不外出。最近几周，全国2500万人口当中，过半数处于居家状态，而澳大利亚可接种人群当中，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比不到 4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现，总体而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却染疫的风险很低。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截至8月30号，疾控中心收到12,908例突破病例住院或者死亡的报告。当时累计超过 1.73 亿美国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这意味着出现严重突破病例的几率不到 1.3 万分之一，比不打疫苗被感染的可能性低很多。美国尚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感染之后住院的几率是完成全程接种成年人的17倍。 再来关注邻国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8号宣布，认定两名男子在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清理工作后所患的喉癌与清理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确认为工伤。这是日本厚生劳动省首次认定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喉癌工伤。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震惊世界的2015年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件8号终于开审，14名嫌疑人将会出庭。按照法国媒体的说法，这桩案件堪称法国司法史上规模最大的马拉松式诉讼。据了解，2015年的11月13号晚间，巴黎多地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遇袭的地点包括法兰西体育场、一家剧院以及多个街区。事件导致了130人遇害，300多人受伤。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北京古玩城开幕，首场活动第13届秋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9月9号到12号在古玩城举办，免费向公众开放。 相较于往年，本届秋博会首次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展销的规模和面积，汇聚10家全国知名的古玩城、200多家古董商、10多家文化机构参展。展品包含瓷器、玉器、织绣、古珠、佛造像、古董珠宝、西洋回流、古玩杂项等多个品类。 秋博会期间还将连续4天举办4场惠民文化活动，其中免费鉴定活动在今明两天和12号，也就是周末的下午2点举行。届时将有瓷器、玉器、书画、铜器、杂项五大门类的7位业界专家坐镇，为全国藏友面对面的答疑解惑。 每场鉴定活动当天下午1点30分现场发号，零号即可免费参与。每场活动限200人，每人限鉴定3件器物。 专场惠民拍卖会将于11号下午2点开始，拍卖标的约150件，拍品都是从民间藏家和参展商公开征集而来，大部分为超低价起拍。 昨天，北京人艺宣布继日出之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第二部新排大戏《雷雨》即将登场，由蒲尊昕和唐烨共同指导。这是北京人艺第一次翻新《雷雨》，可以说这是一部年龄辈分升级版的《雷雨》。原来的少爷周平扮演者升级成了导演，并扮演老爷周朴园，扮演了30多年的樊一的巩俐君，这一次扮演鲁妈。上一版当中的四凤扮演者白慧，这一次扮演樊一。 同时，这又是一版回归的《雷雨》，从文本上回溯到了1934年最初未删减过的剧本，把曹禺先生当年最新鲜、最原始的表达找了出来。蒲存昕说，新排《雷雨》不仅要讲好一个故事，更要体现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 此外，这还是一版最年轻的《雷雨》，其中一批90后演员出演了重要的角色。周平的扮演者出生于1997年，四凤、周冲、鲁大海的扮演者都出生于1995年，他们都是刚刚从北京人艺学院班毕业的年轻人。这部不一样的《雷雨》将于9月24号曹禺诞辰日当天，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曹禺剧场与观众正式见面。 12年前，著名导演陈新一执导了国家大剧院首部现实题材歌剧《山村女教师》的首演。12年后，全面打磨提升的《夏日彩虹》再度回归舞台，指挥家张毅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剧演员对周晓林、王鹤祥、寇京等歌唱家，以及北京市171中学金帆合唱团共同上演。 由繁星戏剧村出品、青年导演领军人物丁一腾导演的戏剧作品《画皮2677》将于国庆前后在繁星戏剧村与观众见面，开启中国首部后沉默式戏剧的全新之旅。 作为繁星戏剧村成立12周年的全新力作，《画皮2677》以中国传统经典《聊斋志异》中的名篇《画皮》作为创作灵感，讲述了在未来世界发生的研究与探索、真实与假象、操纵与成全的爱情故事。 后沉默式戏剧是丁一腾导演开创的全新戏剧理念。据介绍，这个理念是以戏剧为内核，融合环境戏剧、浸默式、密室、魔术、当代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而产生的未来演绎新物种。 再来关注天津演艺市场方面的消息。天津北方演艺集团2021年度重点项目推介会近日在天津光华剧院举行。据介绍，今年下半年天津文汇卡重点项目包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海河人家》，天津京剧院新编现实题材京剧《恋树花》，天津交响乐团《天空之城》动漫交响视听音乐会，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音乐偶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精彩演出。 此外，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暨第二届蹦豆喜剧节也将在今年的下半年举行，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与开心麻花联合主办。本届活动分为剧场展演和线上展演，线上展演还将有25部全国优秀的喜剧剧目的正版高清官方视频，在北方演艺集团方寸直播间、天津广电北方演艺专区、 IPTV 微观剧场专区进行播放。 据介绍，第三代天津社保卡将加载文汇卡服务功能，市民持第三代社保卡在天津演艺网线下网点购票即可享受文汇卡同等折扣。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另外，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以遇见新生活为主题的2021年第9届天津融媒体粉丝狂欢节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活动期间，海河 MCN 的各路达人将在粉丝节金云舞台集结，为粉丝们带来超然的表演现场，在趣味游戏当中与粉丝们零距离互动，更有精美的礼品让粉丝们拿到手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